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个 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每样好得意啊！而家香港呢个困局， 自动议。如果各位， 出嚟揾人，出嚟啊！出嚟啊！ 出嚟！ 表决啦！出嚟！ 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一模一样嘅？ 讲嚟讲嚟， 我又开会嘅时候， 你话啦， 玉敏议坛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是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即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绝大部分而家喺海外嘅呢啲所谓网红或者 YouTuber 啊，讲香港。評論香港即係政治或者香港新聞嗰啲人啊，絕大部分啊，佢都係有利可圖嘅啫嘛，係咪啊？嗱，我去美國、加拿大咁啊，即係呢段時間，我見咗好多啲支持流亡喺嗰度嗰啲流亡喺。美國、加拿大嗰啲手足，即係佢哋負責去接濟佢啊，幫佢啊，幫佢申請政治庇護啊，啊或者即係去到冇嘢做咁啊，幫佢揾工做啊，每一笪地方啊，呢班幫手嘅人我都好熟嘅，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梗係唔會開名啦，係咪？我梗係見過曬佢哋啦，去到，仲有嗰啲流亡嘅手足，特別係嗰班年青人啊。好多我都有見過嘅，有日同佢哋傾偈嘅 ，OK 啊，我即係同我哋傾嘅時候咧，我都會特別係啲後生仔啊，我話你哋嚟到咧就要諗住喺度安身立命 ，OK， 既來之則安之，香港嘅嘢唔好理咁多，喺度唔好參加任何嘅所謂香港人組織。一有組織就一定有事 ，OK？ 呢個係我的經驗嚟嘅。我記得喺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之後，喺7月尾我去美國，亦都接觸好多由大陸走去美國嘅呢啲民運人士。若干年後，我又有見到呢啲民運組織嘅人。我記得我90年。我去侯斯顿 Houston 参加一个研讨会，咁呢个研讨会咧，其实就系当时咧，即系国民党搞嘅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就喺全世界都有嘅。啊 ，OK， 嗰阵时国民党嘅声势仍然系好犀利嘅时候，咁啊，即系已经系李登辉做总统嘅时代。咁我参加呢个研讨会，嗰啲全部响当当嘅人啊，苏晓康、胡平、万润南，系嘛？一大扎呢啲咁嘅民運人士，有啲民運組織喺度。再過多若干年，呢啲民運組織鬼打鬼 ，OK， 互相攻擊，係咪啊？嗰陣時，我用12个字嚟形容一啲呢啲咁嘅現象：錢銀女人供不應求，大打出手。呢啲就係中國人。但是流亡在海外的中國人係嘛？喂，開始的時候那個運動，即係譬如六四慘案發生冇幾耐，或者頭嗰10年8年，喂，好多人頭上有光環，哇！咁喂，跟住喺美國又有好多人肯俾錢，你明唔明啊？跟住大家就喺度爭呢啲錢，爭呢啲經費，大打出手。而家呢個反送中運動係嘛？被即係呢一個共產黨。用暴政嚟打壓 好多人流亡 ，OK， 包括而家又搞國際線又有，乜都有啦 ，OK， 慢慢慢慢就開始又睇到一啲腐敗嘅現象，呢個係人性，包括嗰啲流亡嘅人都係。譬如喺加拿大，我哋就有啲幫佢嘅人咧，就俾桑普抹黑啦，係咪？俾呢個契弟抹黑啦，係咪？好啦，跟住就為咗嗰個612基金嗰200,000，哦，大家要分啦，係咪？撲你個街！嗰200,000，喂，做咗幾十單嗰啲阿塞林，係咪？住又唔使錢，又有人車嚟，嗰200,000仲要分啊！真係，俾嗰200,000攞嚟做法律訴訟費、法律嘅律師費都未夠，咁啊，咁又要抹黑，啲人又要爭，少數不良分子，係咪？所以我咪同啲小朋友講，唔好參加任何組織，喺度揾份工。一定夠你生活的 ,OK? 我有些朋友仲喂收你几百蚊美金咁租家屋俾你住。你搵到份工先收你租咗喎仲要。係咪咁有啲人去再读更高嘅学位係咪有啲人搵份工顶住先都有。咁呢啲咪好囉你唔好理咁多嘢。第一件事唔好参加组织。第二唔好牵涉到钱银。一有錢就腐敗嘅啦，大佬幾百萬喎、啊，啲捐咗嚟咁屌揸住嗰幾百萬，咁你仲唔腐敗啊？係咪？我唔使開名啦，大把大家心照 ，OK 係咪？大家有版俾你睇嘅 ，OK？ 好似我哋咁，2019年係咪？我哋十幾個記者出去做新聞，係咪？槍林彈雨，咁然後先出到一本咁嘅書。我夠需要錢啦嗰陣時，係咪？我夠可以話我幫啲手足啦，大佬，係咪？如果我開翻十幾個街站、幾次大遊行，我點都立到1,000,000+翻嚟啦，係咪啊？好啦，有咗呢嚿錢，真係大領落啊！點咧？冇手照嘅呢啲錢，你唔使同任何人交代嘅。你有啲人喂攞咗人哋張支票幾廿萬，冚家產。被人踢爆佢之後，喂，用喺邊度啊？咁我屌，咁我話俾我都唔使同你交代用喺邊度啊，因為個秘密嚟噶嘛，咁咪影響你手足，咁你又可以過咗關噶啦嘛。咁你有冇落袋冇人知嘅，大佬，真係憑良心嘅呢個係冇證據噶嘛，大佬，係咪啊？你唔同612喎、啊，人哋喂嗰、那個係信託基金嚟嘅喎，屌你個有啲信託人嘅有 trustee 嘅喎，大佬，係咪啊？我自己都做過。呢啲咁嘅信託基金嘅成員，我最清楚嘅喂，要好乾淨嘅大佬。我最記得當年呢、這個梁天偉俾人斬咗手落嚟，我哋搞咗個基金噶，係嘛？籌咗好多錢噶，本來我哋懸紅噶嘛，結果拉唔到噶嘛，係嘛？咁後來啲錢經過我哋啲信託人同意，係嘛？就同埋梁天偉嘅同意，就將。呢啲錢就俾幾間大學嘅新聞系做獎學金。嗰陣時，我啊、黃應士啊、周融啊，有幾個都係呢一個信託基金嘅信託人。呢啲係會有公信力噶嘛，係咪？其他嗰啲，屌你咪攞幾個錢箱，哇盤滿盤滿攬翻嚟，屌你點知邊個咩咧？我嗰陣時，喂人民力量嘅時代也好咩都好，我哋籌咗啲錢翻嚟七一啦，喂我掂都未掂過啲錢。数钱就系啲义工去数，数完之后就个会计入银行。我最怕呢啲嘢噶，话俾你听。尤其是我哋个名咁大，系咪？喂，屌你乜生安白做都可以，大佬讲我咁多年话你收共产党钱啦，系咪？你而家讲我星期二得到，屌你二得到系用我住嘅地方嚟噶，嗰啲全部系我啲仇人嚟嘅，知唔知啊？我未讲过佢哋一句坏话嘅，我话俾你，经常抹黑我都冇所谓。包括呢個肥財，係咪？今時今日出事，我都唔會話你去攬財 ，OK？ 因為我冇證據。但我想話俾大家聽，喂，呢個係人性嚟嘅。一大嚿錢攞咗翻嚟，跟住去買股票，買股票就話哦，屌你即係會升值，咁等嚿錢多啲，又幫多啲手足，咁嘅理論都有嘅，屌你真係，係咪？唔係今日陸續浮現啦呢啲，我好早已經講嘅啦。所以我唔會做呢啲，我唔會出去眾籌嘅。你有冇見我有眾籌咧？但我有冇幫過啲手足咧？我話俾你聽，梗係有啦，大佬。而家亦都唔怕同你講，我梗係有啦，係咪？ 俾我帮过嗰啲人心中有数啦，系咪？我又梗系唔会开你名，但嗰啲钱系我嘅，大佬，我咪筹翻嚟嘅，系咪？因为有个咁嘅机会去揾水，屌人性嚟噶嘛，大佬唔揾啊笨卵柒啦，系咪？啱唔啱啊？但唔啱我啊嘛，大佬，我揾过好多钱嘅人嚟嘅，大佬。我又输过好多钱嘅人嚟嘅，屌你真系！到咗我哋咁嘅年纪，我哋晚年即系晚节不保系唔得嘅，大佬系咪啊？发觉烂财，屌你食人血馒头，喂，屌你用乜嘢啫？唾手可得系咪？以我哋当时嘅排头系咪？癫狗日报卖 radio 普罗，你系咪唾手可得啊？系咪？19年可以俾我开个书展，我都搵几十万啦，啱唔啱啊？呢啲系正路嘅 ，OK？ 而家书展我哋就冇份啦，人都冇啦，屌你书展，屌你而家嗰个咩书展嚟嘅，系咪？2019年呢个反送中运动惊天地泣鬼神。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意思真正的意思反共意思在监狱老千网红在海外你真的讲到这里真的痛心疾首这个运动是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当然有些人认为改变了香港令到共产党完全要操控香港香港沦陷但是亦都令到全世界对中国有一个新的认识天下为中影响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就是靠这班反共义士现在坐紧监的坐监那班就是反共义士海外这些老千网红即系啲老千网红就喺海外，屌真系，所以即系我头先讲嗰啲嘢，当然好多人都唔啱听嘅，有版俾你睇嘅。当年八九六四之后嗰啲民运组织，咁啊，所以我最讨厌而家包括台湾呢啲所谓香港人组织，咁啊。即是我不是讨厌个组织即是这种组织里面的内斗。对上一次在 LA, 我人在美国的时候不是又发生这些事情是吗不同的组织屌你大家就在这里争在被大打出手。题目就都是一样啊支援香港的什么什么。周围都是这样。为什么呢为又争做大台。为什么呢为又钱。呢個人性啊，成個運動係扭曲咗嘅，大佬。所以永遠就係要在心中，大家記住，係咪？做好自己嘅本分。所以我每一笪地方見到呢班後生仔流亡，梗係唔好啦，梗係辛苦啦。咁但係佢哋畢竟年輕啊嘛，係嘛？佢空間仲好大，佢前途仲係無可限量，咁啊讀好啲書咪得咯，大佬，係咪？有嘢做就做嘢咯，係嘛？但係。唔会忘记香港，系咪？你而家沉潜内敛、韬光养晦，到最后有机会就报仇。OK， 啲组织大部分都靠唔住嘅，我话俾你听，因为你实会鬼打鬼，90几种名目，系咪？早两日先有个小朋友揾我啦。咁人已經去咗美國啦，咁我哋都好關心噶，咁我又揾啲人去關心佢咯，即係我哋就只可以做呢啲嘢啫嘛，永遠唔好去參加任何呢啲組織，係咪？佢哋有活動嘅時候，721三週年你咪去咯，64咁你咪去咯，佢哋辦嘅活動你咪去咪得咯 ，OK？ 去參加嗰啲活動，唔好參加組織 ，OK？ 仲有。大眼色呢啲 YouTuber，OK，、okay? 擘大隻眼睇清楚嗰啲係咩人，係咪？ 包括屌你啦咩，即系最低级嘅老千消药员，系咪？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